今日要讲士师记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头，成日都有人说我讲到没人记得我讲什么的，所以问一下你们，究竟士师记里面一共是有多少个士师，记不记得？一共是十二个士师，是吗？又记不记得我讲了多少个士师？讲了五个，俄陀列，是吗？有以弗、山加，他们用的武器都是非常之特别，所以我叫他们做神爱用的兵器。还有呢，第四位是女士师，是底波拉，是吗？第五位呢是基甸，我讲了基甸很多的故事，所以大家应该记得他。今天就要跟大家讲第六个、第七个和第八个。第八个耶弗他的故事我讲不完，我要下次先讲，但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是陀拉艾尔耶弗他。圣经里面是有很多 Cinderella 灰姑娘的故事的，是吧？好像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是由一个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白宫的主人，在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头头有些人是被人藐视，被人是厌弃，但是后来是得到权势，得到荣耀，就是好像圣经里面的约瑟，是吧？他是被困在树囚牢，甚至是一个死囚来的，但是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变成了埃及的宰相。好多人都好鍾意呢啲 Cinderella 呢啲灰姑娘嘅故事，希望自己都係能够一样有一日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突然间係有钱有权有势。今日嘅耶弗他呢个故事就係咁样嘅一个故事，耶弗他係俾人藐视，俾人厌弃，但係后咪成为以色列人嘅民族英雄，带领以色列人胜过亚门人，胜过腓利士人。其实耶弗他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的影子，因为耶稣基督亦都是第一次来临被人鄙视藐视，是吧？但他将会再次来临，是得到他的荣耀，得到他的尊贵。那你说陀拉和艾尔呢？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经文，但我今天会给大家见到，就算陀拉和艾尔的身上，我们亦都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影子。你说真的？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其实我们见到在三方面，他们是在属灵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缺乏感恩。经文告诉我们，在陀拉和艾尔的带领领导之下，以色列人是有45年的太平，差不多成半个世纪的太平，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感谢神，他们还怎么样？继续去拜偶像，艾尔死了之后，人民又回到去拜偶像，他们根本是没有感恩，他们没有用这段时间来到增加，来到增进他们同神的关系，他们没有用这段时间来到接近神，到士师死了，他们又回到去犯他们的罪，来到是拜偶像。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被神救赎，我们要感谢神，是吧？千祈不要就是忘记了神。好多基督徒在这里饭前都会谢饭，这个绝对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的14章，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之前他有谢饭，有感谢天父。马太福音的15章亦都是一样，7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人，耶稣基督同样有感谢天父。但是在树饭后来到借饭呢，都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在申命记的8章10节，经文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神是比以色列人有流奶与蜜之地，还比他们有很多的祝福，使他们饱足。但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就好像今日士师记里面给我们见到，他们仍然不感恩，仍然忘记了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诗人在诗篇的69篇第30节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若果我们感谢神、我们是纪念神为我们所做，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自私自我的人，我们就不会去跟随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偶像。除了以色列人他们缺乏感恩，他们也都是缺乏服从。如果他们从他们的过去的经验能够学到功课的话，他们就不会去拜外邦人的神，就不会来到犯罪。在士师记里面的七字是很重要的，我跟大家讲过，在士师记里面一共有七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以色列人不断地在这个罪的里面来到循环。他们犯罪拜偶像，神就差派敌人来到攻击他们，当他们被敌人来到压迫，他们很辛苦，他们向神来到呼求，神又差派士师来救他们，但是救了他们之后呢，又不记得了神，又去犯罪。所以一共在士师记有七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刚才的经文，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神说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七个不同的国家，在士师记的十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但是很可惜，战胜了七个不同的国家，以色列人怎样啊？去拜七个不同外邦人国家的神。士师记的十章六节，难怪经文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你想想，去敬拜神所击败敌人的神，是不是一件很愚蠢的事？耶和华已经战胜了这些敌人，战胜了他们的神，你还走去拜他们的神，你说是多愚蠢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所以神又一次差派敌人，今次是腓利士人和亚门人来到攻打以色列人。亚门人我讲过，可以讲得是犹太人的远亲，他是阿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人，是吧？这些亚门人他们去到基列地，就是约旦河的东边，占据了那个地方，然后经过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攻打以法莲和便雅悯。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要小心、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神都会因为我们犯罪而管教我们，我们亦都会向神来到呼求，会作出很多的承诺，会应承神很多东西，神啊你救我啦，是吧？但是当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在舒适的生活就会怎样？不记得了神，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其实我讲的是我自己、我的小女出世的时候，她的眼睛是有问题，我就求神，神啊你帮她了，我会愿意一生全时间来到侍奉你，向神来到承诺。但是当神帮了我之后，我就不记得了，完全没了一回事，过住舒适的生活，不知几开心。我生命当中有很多其他的偶像，不是拿来拜的那种，是我的事业，是金钱，是其他的东西。但是直到我十年前中风，我开始记得回我向神的承诺的应许，所以我就辞了所有的工作，成为一个全时间的牧师。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有舒适的生活，很多时候就会忘记了神。所以舒适的生活绝对是不能够培养出属灵的生活，时时在舒适的生活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在这里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告诉我们听，神所喜悦的儿女，他一定是会管教。你不要告诉我听、我没有罪，我生命当中没有东西值得神管教。我们每个人都有值得神管教的地方。 所以我哋要小心，当神管教我哋要懂得系翻到去神嘅身边，唔好好似以色列人一样。嗱，今次当以色列人呼求神嚟到系救佢哋，神冇立刻去派士师嚟到救佢哋，但系神派咗一个使者就去嚟到系责备佢哋。喺士师记嘅10:13-14，神话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拣选嘅神，你们遭遇急难嘅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哇，神好幽默啊！喂，你哋拜偶像点解嚟呼求我啫？叫你哋拜嘅偶像嚟救你哋啦嘛，系嘛？啲偶像会嚟救你哋噶。如果偶像系真嘅话，你唔好叫我啊，我唔会救你哋。嗱，神嘅子民系会离弃神，但系神唔会离弃佢嘅子民。其实神最大俾人嘅审判嘅咒助，就系由得我哋为所欲为，自生自灭。嗱，呢一个喺住罗马书，喺住新约1:24、1:26、28好清楚，三次嘅重复讲乜嘢啊？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嘅心，行那些不合理嘅事。当神话我有得你自生自灭，我有得你为所欲为，其实呢个系神俾人最大嘅审判，最大嘅咒诅。嗱，最后以色列人经文话佢哋除去佢哋嘅偶像，嚟到侍奉神，并喺神嘅面前嚟到认罪，话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士师记嘅10:15-16，有冇见到个问题喺边度啊？佢哋正系要神嚟到拯救佢哋，呢个唔系真真认罪悔改嘅哀求。这个只不过是他们急了，向神来说你拯救我们吧。以色列人之所以有希望，不是因为他们的祈求，甚至不是因为他们肯悔改，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怜悯。怜悯是神的属性。尼希米记的9:31，说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诗篇的78:38，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我们这位神还是怎样？不单止怜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他还是如同身受。今日的经文士师记的10:16，为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神是会为我们的苦难而担忧。在以赛亚书的63:9，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我们这位神就是爱我们爱到，当我们是在水深火热里面，他是如同身受，他是怜悯我们的神。嗱，唔单止以色列人佢哋缺乏感恩，佢哋缺乏服从，佢哋仲缺乏属灵嘅领袖，冇人肯踏出嚟成为佢哋嘅领袖。嗱 ，Warren Wiersbe 佢曾经讲过，佢话无论系国家系教会，冇合格嘅领袖嚟到带领，往往就系神嘅审判，亦都系人灵命低落嘅证明。当人是属灵的时候，圣灵会在信徒的中间来到工作，神是会装备呼召他的仆人来到带领，来到教导他的仆人。但是当他们不属灵呢，就没有这些事发生。美国的总统金乃迪他曾经讲过，他说人民是老板，应该得到他们所需要和他们所配得到的领袖。这些就是那些政治的领袖，无论是好是坏，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好的子民，好的人民就会得到好的总统来到带领他们，但是不好的人民就会得到不好的总统领袖来到带领他们。 呢、这个正系而家美国嘅问题，系冇适合嘅人选嚟到带领美国。点解呀？因为美国人嘅罪，因为美国人离弃神。嗱，当神嘅子民顺服神、侍奉神嘅话，佢就差遣有恩赐嘅仆人嚟到带领。但系当佢嘅子民离弃神，佢就会将属灵嘅领袖拿开。嗱，头先我哋读经嘅时候，我哋都见到经过18年敌人嘅压迫，以色列人聚集喺米斯巴呢个地方，愿意嚟到对抗佢哋嘅敌人。嗱，喺树圣经入边有好多个米斯巴嘅地方，呢、这个喺树基列嗰度。佢哋嘅军队虽然聚集，但系佢哋冇领袖嚟到带领佢哋。嗱，佢哋甚至 desperate 到，佢哋嘅长老话，有任何人愿意企出嚟指挥军队嘅话，就能够成为全基列嘅首领。呢、这个就系佢哋几冇计、几 desperate。有领袖，只要你企出嚟，我哋就拥你为我哋嘅领袖，拥你为我哋嘅首领。记唔记得以利沙当年继承以利亚嘅时候，佢将以利亚嘅外衣喺度河水上嚟到击打，佢大声叫佢话：以利亚嘅神喺边度啊？好多时个问题唔系神喺边度，神系冇离开到。好多时个问题系领袖喺边度，以色列人嘅领袖喺边度，以色列人嘅以利亚喺边度。士师记时代人民嘅领袖喺边度？佢哋嘅以利亚又喺边度？嗱，因为咁样，神就兴起咗三个士师。呢三个士师，我头先都讲过，都同被人厌弃嘅救主系有连带嘅关系，好有趣。嗱，我话过耶弗他就系耶稣基督嘅预像，佢自己系先被厌弃后得荣耀，系嘛？咁所以佢系反映出一个厌弃嘅救主。咁你话陀拉咧，佢嘅名字带出咗被厌弃嘅救主。亚尔咧系佢嘅时势啊，系佢当政，系佢统治嘅时势。呢、这个时间居然系带出咗被救赎嘅救主。嗱，有人又会话我啦，喂，你成日都话唔好用寓意嚟到解经，喂，牧师，你而家系咪用紧寓意嚟到解经啊？唔系，我净系讲呢啲系耶稣基督嘅预像，圣经有好多耶稣基督嘅预像。嗱，你话我唔识分，唔使惊，我好快就会讲一篇道，相信士师记之后我就会讲，就系寓意同埋预像嘅分别，寓意同埋预像嘅分别。嗱，我哋先讲第一位嘅士师陀拉，就系由佢嘅名字带出被厌弃嘅主。嗱，陀拉佢系嚟自以撒加部落，经文讲到佢系普雅嘅儿子，佢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佢系住喺以法莲嘅山地嘅沙密。嗱，陀拉作以色列人嘅士师有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嗱，佢个爸爸嘅名字系普雅，呢、这个名字嘅意思就系光辉、荣耀同埋辉煌啊呢啲嘅意思。佢个祖父咧朵多，嗱呢、这个名字嘅意思就系被爱嘅嗰一位。你净系睇个名字就好似耶稣基督系嘛？耶稣基督嘅天父系边个啊？就系、是、荣耀光辉嘅嗰一位。耶稣基督本身就系被爱嘅嗰一位。嗱，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出现在诗篇的22篇。嗱，诗篇的22篇是什么的诗歌啊？是大卫的诗歌，是吗？诗篇22篇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预像，被钉十字架的预言。如果你读出来的话，跟新约所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真的一模一样。嗱，呢个系预言，系大卫喺主前700多年就已经写咗出嚟。经文一开始22章第1节就话：我嘅神，我嘅神，为什么离弃我？ 嗱，若果你读马太福音嘅时候，你会见到呢一节嘅经文系应验咗喺马太福音嘅27:46，耶稣基督喺树十字架上话：我嘅神，我嘅神，你为何离弃我？嗱，诗篇嘅22:6咧，经文话：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嗱，呢一个我是从呢个从字，就系今日呢个士师嘅名字，陀拉就系从呢个名字。嗱，点解啊？若果我哋话呢一个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预象，点解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话我是从啊？嗱，有人话佢代表佢话佢自己谦卑咯。但是希伯来文普通从这个字是 Rama 这个字，而不是陀拉这个字。在以士师记的22:6，陀拉这个字不单止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解释从，还可以解释朱红色或者是鲜红色。为什么呀？因为以色列人在树昔日，在树旧约，所有需要染成红色的染料都是用这条虫身上的液体来到染。在树昔日会幕圣殿里面，一切红色的东西都是由这条虫的液体来到染，包括民数记的19做红母牛的灰水。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民数记的时候讲过红母牛的灰水？红母牛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之一。在说民数记的19:6，祭司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原文希伯来文朱红色线这个字就是今日的陀拉，这个字就是这条虫的名字。而且在说利未记的16亦都讲到昔日在说赎罪日，以色列人是要献两只公山羊，他们要将这两只公山羊带到去会幕，未有圣殿之前是会幕，有了圣殿会带去圣殿的门口，然后将这两只羊用朱红色的绳绑住在树会幕的门口，然后大祭司就要来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哪只羊是献给神，哪只羊是成为阿撒舍勒的羊。成为献给神的羊就要烧尽在树祭坛上高献给神，但是成为阿撒舍勒的羊呢，首先大祭司要将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归到去这只羊的身上，然后将它带到去旷野一去不返。代表什么啊？带领以色列人的罪一去不还，永远不会回来。但是问题就是有一天居然这只羊找到路走回来耶路撒冷城。哇，那些祭司嬲到不得了，哇，有没有搞错，这些罪又回来了。所以之后就怎么样？带领这只羊去到悬崖，将这只羊推了落悬崖，那就不会回来了这只羊，是吗？当这只属神的羊献了给神，当这只阿撒舍勒的羊推了落悬崖，他们回到去圣殿的门口，奇迹就出现了。本来在树会幕的门口，朱红色的绳变成了雪白。这个不是我作出来的，这个是记载在犹太人经典的著作托密塔木德的上高。还有一样很奇怪的是什么？就是这件事一直每年都发生，直至到圣殿被毁前的40之后就不再发生了。无论你推多少只羊落山崖，你回到来朱红色的绳不再变白。喂，那你问了，圣殿被毁之前的40什么事发生了？圣殿被毁是公元的70，再推翻前40就是公元的30，发生什么事啊？耶稣基督刚刚出来做他的事工，记不记得施洗约翰见到他说什么啊？看啊，神的羔羊赦免人的罪。当真正的羔羊出现那件事，还需不需要这些这样的象征品，这些所谓的预象啊？不再需要。 所以犹太人是将这些事记录在汤物。犹太人绝对不会是替耶稣基督讲好说话，哎呀羔羊来了，所以现在不再需要，是吧？但是居然他们真的将这件事记载在犹太人的塔木德。所以我们见到圣经的话语真的非常之的伟大。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就是这一条虫当它生产的时候，它会将自己连接在木头的上高，就好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样。生产的小虫，生产后的小虫会吃它的身体，跟住它就会死。可以讲得它是为自己的儿女来到舍命，来到牺牲，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舍命，是吧？还有一样事呢，这条虫的液体会流出来遮盖它儿女身上，就是好像耶稣基督的血遮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吧？一模一样。还有一样很有趣，第三日这条虫的头和尾会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心的形状，然后它的身体会由朱红变成雪白，三日后变成雪白，还有呢，它的身体好像蜡一样。我刚才讲过，在诗篇的二十二篇第一节，经文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他揽晒我们的罪上身的时候，神不能够正面看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我是虫，就是陀拉。二十二章的十四节讲什么？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所讲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是怎样，跟这条虫的生命的循环是一模一样。以色列人对这条虫陀拉的生命循环是非常之的熟悉，所以我相信诗人大卫在诗篇的二十二篇是用这条虫，用陀拉来到代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日复活，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从朱红变成雪白。这个也都是在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八节所讲，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个绝对不是偶然，我不相信是偶然，这个是圣灵感动作者所写出来。我是会将这一条虫的相摆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是来看这条虫，又或者是看旧约他们染成的朱红色的绳是怎样，我会将这些留在个 PowerPoint 度给大家来到看。有人说这些只不过是巧合，我不相信是巧合，连犹太人的拉比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没有巧合，他们说巧合这个字不是 closure， 不是 closure 的字，即是代表不合乎犹太教的。所以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绝对是没有巧合，是圣灵默示作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我们讲了第一位的士师陀拉，他的名字怎样跟耶稣基督被厌弃的主是有关系。现在要讲第二位，第二位是谁？是艾尔。艾尔他是来自约旦部落，他是即是基列的地区。这个艾尔他是有三十个仔，哇真的多仔公，一定有很多老婆先生到那么多个仔。另外呢，很有钱的，每个仔都有一匹的驴仔来到骑，就好像现在的父母呢很重的仔女，重坏晒的仔女，是吧？每个仔怎么买架跑车给你，是吧？就是好像当时每个仔都有一匹的驴仔来到骑。另外呢，每个仔还有一座城来到是管理。经文没有讲很多关于艾尔的事，但是艾尔就和另外一位圣经的人物是息息相关， 呢一位就系路德。嗱，我曾经讲过路德记发生喺士师记嘅时代，但我哋唔能够确定究竟路德记嘅年份系喺几时发生。但系喺树路德记嘅四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就讲出咗大卫嘅家谱。嗱，其实下一年我就会同大家讲路德记。嗱，路德记嘅四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讲出大卫嘅家谱，一路就系由法勒斯传到去波亚斯，波亚斯就系路德嘅丈夫，然后一路又传到去大卫，系嘛？呢个就系大卫嘅家谱。我哋知道由大卫又带出边位啊？耶稣基督，系嘛？嗱，所以呢个家谱一路系去到耶稣基督嗰度。嗱，我话过我哋唔知道路德嘅年份系几时，但系大卫当政嘅时候系人所众知嘅。大卫当政嘅年代就系公元前嘅1011年到公元前嘅971年，一共当政系40年嘅时候。嗱，咁就有数得计啦。你可以推翻转头睇下路德系几时嘅人，佢应该系公元前1125年至到1105年之间嘅人物。嗱，呢个啱啱就系艾尔当政嘅时候，所以路德记应该发生喺艾尔当政嘅时候。嗱，我讲过士师记系一个非常之黑暗嘅时期，有七个恶性嘅循环不断咁喺罪入边，啊，嗰啲以色列人氹氹转行唔到出嚟。但系去到艾尔当政嘅时候，就出现咗一位圣洁嘅妇人，系边个啊？系路德。透过佢个服从，就变成咗一条直线。呢、这个恶性嘅循环变成咗一条直线，带出咗边个啊？成为咗耶稣基督嘅家谱，带出咗耶稣基督，系嘛？嗱，所以路德就成为咗耶稣基督嘅先祖。路德就系大卫嘅妈妈。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代表什么啊？外邦女子是被藐视、被鄙视，是吗？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出身是非常之的卑微，又是带出一个卑微救主的信息。就好像以赛亚书的53章2至3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好像出于干地，也无佳形美貌使我们注意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有没有见到这里掩面不看啊？又带出了刚才我讲诗篇的22篇第1节，是吧？同埋马太福音入面亦都是经文完全吻合。嗱，你话点解圣经入边全部嘅经文咁吻合啊？就系有同一位嘅圣灵喺后边嚟到默示圣经，所以你见到圣经系彼此嘅吻合、彼此嘅呼应，因为后边都有同一位嘅圣灵。嗱，讲咗两位嘅士师咯，系嘛？陀拉嘅名字带出被鄙视嘅救主，艾尔嘅时势带出一位被鄙视嘅救主。耶弗他呢？耶弗他本身佢嘅生平就系耶稣基督嘅预像。嗱，耶弗他佢嘅爸爸又系叫做基列，有一位太太，唔系好似艾尔一样咁多老婆，系嘛？佢一位太太，但系佢就同妓女生咗耶弗他。嗱，但系佢系承认呢个仔，佢将呢个仔系带翻屋企。唔承认呢个仔嘅系边个啊？是耶弗他的兄弟，始终没有承认他，叫他做妓女的儿子。当爸爸基列死了之后，就要分家了，赶了耶弗他出去就分少一份了，是吧？一于就砌他山猪肉，你是妓女的儿子，你走了，你没得分了。当耶弗他离开了家，他走了去北边叙利亚附近的陀伯地，在那里他成为了一班匪徒的领袖，在和合本就叫他们做匪徒，在树圣经新译本就叫他们做无赖。无赖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虚空的意思，即是说这班人无所事事，终日无所事事，没事做的人。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阿比米勒史诗记第九章，亦都是有一班所谓这些无赖无所事事的人来到跟随他。他被家人赶了出去，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成为一班人的领袖，是吧？所以当基列的长老要找人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想起谁啊？耶弗他，因为他有一班人，他已经是首领。我们来看看耶弗他是一个怎样的领袖，一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不屈的领袖，他被他的兄弟赶了出来，但他没有气馁，他成为人的领袖，所以基列的长老一想就想起他，带领了一个代表团行了八十里来到陀伯地，来到请他成为他们的领袖。耶弗他给他们的回答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神给以色列人的回答一样，记不记得在士师记的十章十三至十四节，神跟以色列人说，喂，你们不是拜偶像的吗？为什么叫我来救你们啊？哎呀，你们应该叫偶像来救你们嘛，不要叫我，是吧？耶弗他的回答呢都是一样，士师记的十一章七节，喂，你们不是赶了我走的吗？你们的基列人为什么现在又来找回我啊？你们自己执山啦，你不要来找我啦。基列的长老看到耶弗他的长处，就是他是一个不屈的人，他受到挫折，是吧？受到逆境，但他没有give up，他没有气馁。一个好的领袖就是这样，有不屈是自信。我不是很喜欢自信这个字的，现在的人用自信这个字就不可恭维。但是圣经里面的自信是怎样？不是自我，不是自大。圣经里面的自信是知道自己是哪个，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这个才是最重要。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为什么知道耶弗他知道自己属于神？等一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除了他是一个不屈的人，他还是一个谨慎的领袖。耶弗他就是问基列的长老，他说你叫我回去我得咩？我可以做你哋嘅领袖咩？哇！讲咗呢句话，嗰啲长老就好惊啊！即刻喺士师记嘅十一章十节，喂，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见证，我们必定照你嘅话行。即刻喺耶弗他嘅面前嚟到发誓。有冇见到耶弗他啊？佢点解要咁做啊？佢知道佢自己嘅家人，佢知道自己嘅族人系非常之嘅善变。所以他要他们来到起誓，一定是会跟随自己。一个谨慎的领袖，他是会收集很多的资讯，他是会听从他身边可信的人给他的建议，他是会不住地祷告。当他是要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他已经作好准备，就能够大胆地凭着信心走出第一步。于是耶弗他就答应基列的长老成为他们的领袖。我们见到耶弗他不单止是不屈谨慎，他还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圣经叫他做大能的勇士，记不记得还有哪个在圣经里面在士师记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基甸，是吧？两个都很相似，两个都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士师记的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刚才说耶弗他知道自己是属于神，我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看他跟基列长老的对话，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九节，他说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若果神将敌人交给我的话，他不是说若果我战胜了他们，是吧？是耶和华将敌人交给他。另外呢，士师记的十一章十一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有没有见到啊？一切都是耶和华的作为。耶弗他知道这个不是他个人成为领袖的机会，这个是他倚靠神侍奉神的机会。 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讲出信心的龙虎榜，耶弗他是榜上有名。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耶弗他绝对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还有第四点呢，最后一点，他是一个有耐心的领袖。在说他宣战之前向亚门人宣战，他首先去跟他们和谈，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其实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早在生命记的二十章十至到十八节，神跟以色列人讲，你们打仗之前你们一定要先礼后兵，你们要先跟敌人来到讲和，如果真是逼不得已先至是动兵。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从这件事我们见到耶弗他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是吧？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有很多的领袖打就打咯，打场硬仗赢了之后我就名留青史，是吧？但是耶弗他不是这样，他不是求个人的荣耀。第二点呢，他是一个良善有爱心的人，他知道一场仗是会有很多人生灵淘汰，所以他是愿意来到讲和，不要说有任何的牺牲，逼不得已先至是动武。其实我刚才讲就是耶弗他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是吧？当他被基列的长老请回来义感荣归的时候，他的兄弟怎么想呢？你估下、啊、我真的想知道他的兄弟在想什么。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很多这些故事，我刚才说约瑟他就是被自己的兄弟拒绝，但是最后就是来到打救自己的兄弟。大卫都是一样，神一早高立了他，但是他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得到全十二支派的权力的支持，都是一样。耶弗他就是这样，他是先是被鄙视后得荣耀。有人说，喂牧师，你说耶弗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但是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当我们讲一个人一个事物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不是说这件事物或者人每做一样东西每一件事都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只是从这个人某个片段的生平，你是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影子。OK， 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妓女所生，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怀孕所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当年以色列人的领袖的确是这样来到骂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说他是私生子，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一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真的受尽了鄙视，但是当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万口都要承认，万室都要敬拜。我们最后来看看耶弗他怎样应对亚门人。我们要知道亚门人究竟有什么问题先。原来亚门人来到找以色列人、来到找耶弗他，他说你们要给回你们拿走我们的那块地。哇，你拗晒头了，几时以色列人几时抢了亚门人的地啊？所以耶弗他一共是讲出了有四个论点来到指出亚门人其实是错的。第一点是什么？他讲出了历史的事实。他说是啊，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确带领我们、来到出埃及，经过亚摩利人的地。那你说亚摩利人和亚门人有什么的关系啊？首先他们经过亚摩利人的地，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经过你的地？亚摩利人反对，不给他们经过，不单止反对，重点啊，走出来攻打他们，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跟他们开战，战胜了他们，就抢了亚摩利人的地。那你说这个地属于亚摩利人，关亚门人什么事啊？原来亚摩利人最初是抢了摩押人的地，那你就更加拗晒头了。喂，这块地本来属于摩押的嘛，亚门人为什么说是他们的？ 啊，原来亚门人同埋摩押人同声同气嘅，佢哋都系边个嘅后人啊？都系罗德嘅后人啊？记唔记得啊？亚伯拉罕罗德嘅后人。所以喺住早期有好多嘅圣经学者话，其实亚门人同埋摩押人系喺埋一起。所以亚门人话摩押人嘅地就系我哋嘅地啊！你而家抢咗我哋嘅地，要俾翻我。但是耶弗他就跟他们说，不是啊，这个地属于摩押，不是属于你们。第二点呢，耶弗他跟他们说，喂，是神带领我们得胜，得到这块地，是神带领我们战胜亚摩利人的。他说你们的神是基末，你们的神给块地你，你没有理由不要的，你掠反应啦，是吧？啊、我哋都系一样，我哋嘅神俾我哋块地，冇理由我哋唔要噶。而且我哋嘅神仲系世上唯一嘅真神添，系嘛？而家神嘅旨意已经实现咗，我哋已经得到呢块地。仲有第三个论点咧，阿、啊、耶弗他同佢哋话：，喂，我哋已经喺呢块地度成300年噶啦，你而家先至嚟问我哋攞地？嗱、啊，你话300年边度嚟噶？嗱、啊。士师记入面你将那些以色列人被逼迫同埋他们太平的时候加埋一起差不多300年，可能就是讲这个已经在地上300年了，你现在才来、啊、而且他还说，喂，这块地属于摩押的嘛，摩押王都没跟我们拿，你是哪个啊，你走来跟我们拿地。还有第四点呢、啊、他说，喂，不是我们向你宣战，好像是你向我们宣战，我哋属于耶和华噶，你向我哋宣战，即系向边个宣战啊？即系向神、向耶和华宣战，你输硬噶你吓、啊，你一定注定失败，未开战啫。我可以话你听，你输紧。嗱、啊，呢、这个就系四点。嗱、啊，佢讲出嚟呢四点嘅论点非常之嘅合情合理，但系亚门王有冇听啊？冇听到。嗱、啊，呢、这个又要下一次同大家讲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享。其实这四点到今时今日都是仍然一样，仍然生效，仍然成立，仍然有人争论不休。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以色列的地是不是属于他们的？所谓巴勒斯坦的地是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还是属于其他人？喂，你这四点仍然生效的、啊、你看看历史和圣经的见证怎么说、啊、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是吧？第二点呢，是神给他们的嘛，是吧？不是他们自己拿，是神给他们的嘛。第三点呢，以色列人已经在这个地上3000年了，不再是300年了，成3000年了，证实是他们的啦。还有第四点呢，任何反对的人 啊你没有机会 啊讲都唔使讲啊！你向神挑战啊！如果你 challenge 呢样嘅话，系嘛？所以毫无疑问嘅地就系属于以色列人。嗱，今日结束嘅时候，我哋见到第一点系咩啊？圣经真系好伟大，全部圣经都系关于耶稣基督，系嘛？无论陀拉嘅名字、艾尔嘅时势，无论系耶弗他。他的预象我们都能够是见到这一位被厌弃的救主。第二点呢，要向耶弗他来学习、啊、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啊？要以和为贵，先礼后兵，是吧？做任何事都要客客气气、啊、千祈不要说、啊、这么霸道。第二点呢，要用神的话语来解决事情，耶弗他就是用神的话语来解决事情。第三点呢，士师记的11:27，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他是叫哪个来判断是非啊？神来判断是非，他将一切是交给神，让神来主持公道，因为伸冤在神，公道亦都是在神，是吧？三样东西，所以以和为贵，是吧？第二，用神的话语来到是处理事情。第三呢，将一切交给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士师记的第10章、第11章。 啊，俾我哋见到圣经嘅伟大。啊，圣经都系有关耶稣基督，无论系陀拉呢个名字，无论系艾尔当政嘅时势，无论系耶弗他佢嘅生平，都带出一位谦卑嘅救主。主啊，我哋亦都系学习到，我哋要向耶弗他嚟到学习。我哋处理嘅事情，我哋都要以和为贵，我哋都要系用你嘅话语嚟到帮助我哋嚟到系处理一切。我哋亦都要将我哋嘅日常生活嘅一切事情都交喺你嘅手中，让你嚟到系掌权。因为伸冤在你，因为公道亦都在你。愿意我哋都能够学习耶弗他，成为一个系蒙你悦纳、俾你圣灵嚟到时刻充满嘅人，能够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